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。 有事你别自己扛，到处都有热心肠。 京城有个帮帮 团， 天天组团帮您忙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.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，我是方明。为了更好地体现京城帮帮团的帮友们在线下互帮互助背后的故事，我们在周日的节目当中经常会追访一些我们的听友。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爱听我们的节目，也很了解我们的节目，但是未曾谋面，所以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所以在接通电话的时候，经常也会出现一些很有趣的小插曲。 喂， 你好， 找谁？ 啊，你好，您前一阵转让这个高脚杯和西餐餐具是吗？ 哟，那早就让人取走了。 啊，都转走了是吧？哦，那您还有富裕的吗？ 哟，没有了。 没有了是吧？哎呦，那太遗憾了。您是通过哪个平台转让的呀？ 哟，那你怎么知道的呀？ 那您是通过哪个平台转让的呀？ 你怎么知道的呀？ 我看节目了呀。 那就完了。那你看什么节目啊？ 京城帮帮团呢。 啊，那就是哪个二呗。 哦，您也老听那节目是吗？ 对。 哦，我也是老听那节目，我天天都在那个节目上。 哦。 嗯。 还有别的事吗？ 您也是天天听这个节目吗？ 啊，是啊，有事吗？ 哦，那您对主持人的声音熟悉吗？ 什么意思啊？ 阿姨你好，我是方明。 哟，那太好了，谢谢。能给我来电话我太荣幸了。 您是不是以为我是骗子呢？ 没错。 因为这个陌生电话是不是？ 因为现在这个什么骚扰电话太多了，所以那个不知道的，不认识的，我一般的我就不接了。 是，我 累的慌。 但有的时候还真挺耽误事儿。 没错。 嗯， 也是正经电话反倒打不进来了。 我还挺幸运的啊，您今儿接了我的电话，您还跟我聊上了。 我今天能跟您聊上，我太幸运了。 是啊，我这琢磨着，我要是再不赶紧说出我是谁，您这电话一会儿就该撂了，您就该拿我当骗子了。 是，我是准备要撂了。我说什么意思啊？ 好吧。 是感到奇怪了。 嗯，没事，我是看您发的一个反馈信息，说您那个餐具啊特别快就转走了， 当天就有人来电话，嗯，然后就转出去了，而且我送了他两盆那个多肉植物，他也挺高兴的。是一个男同志，姓蒋吧，而且他一开始给我来电话呢，说快到了，然后我就等着他，我就想早一点出去到车站那接他一下，结果后来他又来电话告诉堵住了，可能一时半会儿来不了，结果我就回家了。后来到晚上6点多吧，他又来的电话，后来我一看天也都黑了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应该让他认真的看一下，因为毕竟是玻璃的，万一要是坏了呢是吧，所以我就说让他上家来了，上家来以后那个我就让他好好看看，他倒是挺信任我的， 我拿出来一两个让他看看，都没问题没问题，然后就决定要了。然后我帮他找了个盒子，反正拿棉花拿纸什么的给他都裹好了，万一路上要是那个再磕着碰着呢。 嗯， 他倒是开着车来的。 您也挺细心的啊。我看了一下您转让这个东西啊，玻璃酒杯16只，还有不锈钢的西餐的一些餐具刀叉什么的，28件呢。 对对对， 看起来挺好的呀。 是我孩子他们以前买的，而且有些是从国外带回来的，结果他们现在又不在国内生活，所以这些东西搁我这儿我觉得也没用。 哦， 我就给他转让了。 当时他们买的这个价格可能也不低，但是您出手的价格我看写的才38块钱是吧？ 对，后来我不是给了他两盆多肉植物吗？ 嗯， 一盆长得挺好的挺高的了，还一盆小的，然后他就没让我找钱，他带了一个100的整个整钱来，我就给了他60块钱，他就说算了算了，我就是差2块钱的事儿嘛，不是，确实我也没有那个2块钱名字了，然后就这样等于是40块钱转让出去的吧。 哎呀，还饶了两盆多肉植物。 那多肉植物都是我自己养的，所以我每次有的时候转让东西我都愿意送人家一盆，因为我觉得这多肉植物只要是喜欢多肉植物的，那一定是喜欢大自然的。 哦，那太好了。刚才我给您打电话，您没有听出我的声音来，您是天天听节目吗？ 我一般是那个上网，在微信上看。 哦，主要是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是吧？ 对对对。 哦， 我是出去遛弯的时间，所以我多数还是在网上看的。 那您经常看我们节目啊？节目当中大家这种互帮互助的，您参与过吗？ 需要我帮助的，咱们帮咱们的口号吗？谢谢我就去帮助更多的人呢。 对，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。 对， 嗯，那今天我们也挺需要您帮助别人的，因为您刚才说了，您特别会养这个多肉植物。 这个多肉植物吧，它那个原本不是咱们国家的品种，它叫落地生根， 嗯， 是从国外引进的。这个东西呢，它特别好活，就是它那个大叶子上有长小叶子，然后小叶子自然的就是等于妈妈生的孩子一样，掉在地下呢，它自己就又活了。所以我觉得它生命力挺强的， 嗯， 但是它长得很慢，但是它不开花，可是它是绿色的，也挺好看的，造型也挺好看的。每次我转让东西，只要有人要我这东西，我都送他一盆多肉植物。 多肉植物在您眼里好像特别好养，但是我们节目当中啊，也经常会有听众求助，说这怎么你老养不活呀？ 哦、 养着养着怎么那个叶儿就原来不是鼓的吗？然后怎么就皱巴了呀、 啊？ 怎么就瘪了呀？这有什么经验吗？ 关键就是水搁多了，一般多肉植物都不太喜欢水。咱们自己家里养，多数都是给淹死的，不是给旱死的。 哦，那您是怎么浇这个水，怎么控制这个量的呢？ 一般的来讲，我就有的时候就只滴几滴水，就拿那个吸管滴几滴就行了。 是每天滴吗？ 不是，还真不是每天滴。 嗯， 所以我那个叶子都挺厚的。 看来这个植物跟您也是挺有缘分的哈，都跟您养出感情来了。嗯，您除了养多肉还养其他的植物吗？ 压花是不少。 都有什么呀？您给我们形容形容。 有夏天的那个驱蚊草，有那冬天开的那个叫木本的那个玻璃花，我还有一种多肉植物叫碰碰香，这个也挺好活的，它那个叶子吧也是不开花，但是你一碰它那叶子就有一股清香出来，你要不碰它就没味儿，你一碰它，哎，那个味道马上就出来了，挺清新的。 哎，这个挺有意思的哈。 啊，也挺有意思的。 嗯， 我也送过人、 哦、 一个是这个，一个就是那个落地生根，这两种呢当时都是我老伴儿去植物园的时候买回来的，后来我们上网查了一下，都是挺好活的，说实在的。 名副其实的在您家就落地生根了是吧？ 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 嗯，您刚才说您还养那个驱蚊草是吧？那听这个名字、 啊、 它是能驱蚊子吗？ 应该是，我觉得要屋里养的这个多了的话吧，还是有一定作用的，反正我们家夏天还真是蚊子很少，基本上没有吧。 您刚才说了，您觉得喜欢花草的人都是热爱大自然的人。 对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我是喜欢花草，我也喜欢到公园里去遛弯啊，跟大家一块在公园里唱歌啊。但是我也是一个腿脚不太利索的人， 哦，所以不太方便出门的时候呢，您就在家里面伺候您这些花花草草。 哎呀，心情特别好啊，就好像是看见自己的那个孩子慢慢的长大了那种心情。他活了，而且呢慢慢又是一个新的生命，越长越壮，越长越好，还能开花。我养有几种是开花的，而且一年四季总在开。反正我养的都是比较皮实的，说实在的比较高贵的那种。我也养不好，我也没信心养。什么米兰呐、茉莉花啊，这些它也跟我不太亲。我养过几次都不活。桂花我也曾经买了两颗桂花呢，养了两年吧，慢慢的它就又跟我告别了。 您养的最成功的一盆花是什么呀？ 最成功的我觉得应该算是那叫什么呀？哎呀，好多老年人都喜欢养，特别容易活，好像叫死不了吧，好像叫死不了。 我们也叫太阳花是吗？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 好 对。 原来您自己引以为傲的养的最好的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，我们土名叫死不了是吧？ 啊，对。 哦，天天养花让您心情变得特别愉快。那除了养花种草之外，还有什么事情也能让您保持特别好的心情呢？ 啊，心情不好还真就是照顾照顾我的花，再一个我觉得唱歌听歌、 哦、 这个能把自己那个心情就给缓和了。 您都听什么歌唱什么歌啊？ 哎呀，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快乐合唱团，在公园里头大家都在一起唱，多数都是红色歌曲，六七十年代的也有一些，还有电影插曲什么的，乐队伴奏还有领唱还有指挥呀，大家情绪特别高，气势挺大的。虽然都不认识，但是大家拿着歌本在一起，就都认识了似的。 嗯、 但是谁也不知道谁叫什么，嗯、只认识脸儿，不认识人名。 那你们平时唱什么一些新歌吗？ 新歌也有一些，你比如说是草原歌曲，江阳卓玛现在唱的一些歌。 哦，您最近新学的一首歌叫什么呀？ 啊、哎呀，那太多了。 您最拿手的歌是什么歌啊？ 哎呦，哪有什么最拿手的，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吧。 哦，您唱这最拿手是吗？ 年轻的时候唱的歌吗？ 哦，那您不给我们唱两句吗？ 哎呦，我可唱不好可能啊。 没事，我们就听听您这个原生态的歌声。 我可都70多岁了啊，那我唱了啊。 好， 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叠叠冬季的 绿树红 墙。 七十多岁，我都没想到。 一样，我是七十多岁，而且我全算起来，我做了三次非常大的手术。原来身体还可以，现在身体不是特别好。 嗯， 现在我走路是需要有助行器的。 即便是这样，我看您这精气神也特别特别棒。虽然您年纪七十多岁了哈，您自己评估一下您的这个心理年龄。 我不敢往太年轻里说，心态的话，我觉得我怎么也还可以算60出头吧。 那您还愿意学习新的东西吗？ 啊，新鲜事物我还都是接受的。微信呢，我一直在用。什么微信付款啊，这些的，我觉得我还跟得上他吗？ 好多像您这个岁数的人啊，都说这个智能手机啊、微信什么的学不会。 我一般我也是跟他们说，这没什么呀，一次学不会，咱们慢慢来。我有这样的朋友，我一般的我都是鼓励他，我说你问我没问题，只要我会的我就教你。我觉得恐怕还是需要年轻人多给点关照。因为有的人不是不想学，也有学的愿望，但是呢没有渠道。一个呢是家里孩子忙，也就不耐心的教。我和我老伴儿吧，有的时候问孩子，孩子要忙的时候确实不耐心，他要是能够那个不是特别忙的时候，还是能耐心的教我们，哎，让我们自己也能增强信心把它学好。他们有的时候不耐心的话，那就先放放 啊， 然后等那个他情绪好了，然后再提出来再问呗。 就是您还得看人家脸色行事是吗？哎呀，所以就是您的感受就是说，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年轻人哈、啊、也应该多点耐心给老年朋友。 对， 嗯， 我也理解，因为他们现在有的时候工作也确实挺忙的。 嗯， 你好不容易有个休息，你那老这了那了的，他本来觉得挺简单的事儿，可是你又老学不会，各有各的难处啊，怎么办呀、啊、就得想开一点啊。那老年人自己不能那个就认为我就老了，我什么都不行了。尤其是现在信息社会好，这个发展的这么快，你要跟不上了，一步跟不上，那就真是那会落很远，就会好几步越来越跟不上。就像我常常有这种感觉，就我们到这个岁数以后吧，身体的某些机能呢就是在退化。如果你自己不强迫自己把你能做的事儿力所能及的还是自己去做，而是原谅说我这个做起来太困难了，我不做了吧，那你这个就越来越退化，而且退化的会越来越快。所以我就虽然不是那么方便吧，但是只要是我自己力所能及的，我绝不求人。 嗯， 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。 谢谢，欢迎收听 永远永远的快乐，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，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，永远的快乐，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，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，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，永远的快乐。 通过一次简单的物品转让，让我们认识了一位爱养花、爱唱歌、阳光乐观、心态年轻的阿姨。在她身上也有很多值得年轻人学习的地方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拨通一位父亲的电话，通过为女儿求购一些图书，我们又了解到了这背后另外的故事。求助信息原文如下：你们好，我是外地人，我闺女上初一，特别爱读书，但现在买新书的话又很贵，所以求帮友们，谁有闲置不用的二手书，有意转让，请联系我。另外，等孩子初三回家念书后，我还想在家乡农村开一间免费的图书室。 啊、 喂，你好，是张先生吗？ 哪位？ 你好，您是给女儿求一些图书吗？ 哦，你好，谢谢，是是。 啊，您都求到了吗？ 有人给买了一些，有些送了一些。 哦，都是什么内容的书啊？ 《山海经》，还有什么《盗墓笔记》，还有那个一些，哦，还有个《论语》。 孩子喜欢吗？ 我特喜欢。 哦，您是怎么知道这个节目的呢？ 一直在关注这个平台啊。 我原来一直听收音机，原来没有微信的时候我都听，我都在这北京好二三十年了。我 您最近听节目了吗？ 我今天还在听呢。我收音机人家都叫我张收音机，我经常拿着收音机。 您好，我是方明，张先生。 哦，方明，对，方明，对。 嗯，我就想问一下您啊，您前两天不是通过我们帮团，然后给女儿求一些书吗？当天有多少听众给您打电话呀？ 我在关微信的时候有很多，有今天一个还在路上呢，有今天有个快递在路上，有一二十本了吧。 啊，那这次您通过我们帮团求的这些书您觉得够使了吗？因为我看您还有一个打算，就是等孩子这些书不看了之后，然后您回老家还要在老家把这些书给孩子们免费阅读，是不是？ 我有这个打算，到时候回家了办个免费的图书馆，就是去那个图书大厦，我一买特别贵，没那个经济能力，我说弄点二手书。 您老家是哪里啊？ 老家河南南阳的。 哦，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呢？说将来要开一个免费的图书室在老家呢？ 做这个公益嘛。我就发现他有知识好，你跟两个侄子都有一个侄子长到1.9米，没文化，来了还是找不到好工作。 哦，您是通过自身的感受能够意识到知识对于孩子来说太重要了，是吧？ 那不是太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你没知识，考虑一个问题啊，那个深度太浅了。 那您这个想法家里人支持吗？ 支持啊，我哥前阵子我们家老六剩出来3间大房，我说咱们给他把这个院子给整起来，这边的房子全部弄成个免费，就免费让他看。 嗯， 我下一步准备就是上大学里边，我看他们毕业季的时候有好多书啊，都在那小院子里边在那摆着，在那卖。我不断在寻求这个书。 您经济能力很有限，但是呢，您依然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做公益。我们帮帮团也是一个公益的节目，也有很多热心人，也都愿意呢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。我们就特别希望帮帮团里的帮友们，如果家里面啊谁有这个不看的图书，都可以。咱们也是做一份公益，是吧？ 办起来，我肯定如果有这个能力，因为只要我办起来，我还到时候再到我们那去看看。 你们全家努力把这个图书室的地儿都腾出来了，现在就是缺一些书。 对， 嗯，反正那个书你要跟家搁着不看，它真的就是浪费。 对， 不如把它拿出来送给一些需要的孩子们，是吧？ 可以给他，就不能说不给他钱，是吧？人家就是卖了。 这个图书室如果成立的话呢，也想着给我们帮帮团在里面写块牌子，说这一部分书是由京城帮帮团听众捐赠的，是不是？ 啊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一定更有劲儿了。 那您经常听我们节目，您除了这次求助之前，还有过什么其他的求助没有啊？ 我还帮过一个石景山一个老太太，她说她没有那个耳机，她从石景山到那个叫香山，我也到香山，我也坐公交车，到了以后，我给她那个日本的那个索尼耳机，你给了以后，她一拿也没声谢谢，转身都走。 也没要钱，您是吗？ 那肯定不要钱。 刚才那位老人家拿走了您的免费赠送的耳机，也没跟您说谢谢。那您这心里头怎么想啊？ 好不容易坐车跑到香山来，然后送你拿走也不谢谢我一声，现在看这个谢谢还挺重要的，我心里反正挺失意的。 人家不跟您说谢谢，您是不是以后就不帮助别人了呀？ 不可能，我这正能量。我跟你说，我经常听着那个叫啥歌声了，我经常听着这个歌，有时候放出来，一个人说：“哟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有正能量。”培养孩子，我必须得要有正能量，我这必须得攒住一股劲儿。现在有吃有喝，这社会制度多好，我这么好。正能量一传递，你要经常把一些坏事传给别人，也心情都难受。你要把阳光一面，把幸福都带给别人，这多好！你说是吧？我就这样正能量的，别人高兴呗。 您要是碰到一些这个困难的事儿啊、难事儿啊，您是怎么调节的呀？ 当然有时候头也有压力，我经常锻炼身体。你看我孩子每天必须6:30、7:00左右去，我跑一大圈，然后再回来，一跑浑身都有劲儿，估计产生那种叫啥激素都不一样，帮助别人嘛，这。本身就是一个美德嘛，你们是吧？ 觉得您是一个特别阳光、特别乐观的人。 困难再大，我都不怕。然后有一次碰到一个女的在那哭呢，我想问那个女孩说她失恋了。哎呦，我失恋了，坏了，干嘛还都痛苦？就非失恋，这实在不行，她不爱你，你干嘛你还爱她？为一个不爱的人你去痛苦，我知道吗？你后来我就走了，那个女孩拉着她回他们厂子宿舍去了。 看来您说的话还是多少起了点作用，张先生，您刚才说。经常唱一首歌，那什么歌啊？ 哎，我看怎么唱。 多少次挥汗如雨，伤痛曾填满记忆，只因为始终相信，爱要成哎，只因为始终相信，哦，要成功就得努力，在赛场沸腾，巨人在东方升起。 上次挥汗如雨，伤痛曾填满记忆，只因为始终相信

我